you'll find out just who was your friend. Don't be sad, I know you will. But don't give up until true love will find you in the end. This is a promise with a catch. Only if you're looking can it find you. Cause true love is searching too. But how can it recognize you unless you step out into the light, the light? Don't be sad, I know you will. But don't give up until true love will find you in the end. 欢迎来到台北爱乐声音纺织机的节目，我是陈杰安，今天来为我们的纺织机主持人雷光夏代班。因为光夏现在正在准备他晚上要开始的演唱会，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相信很多乐迷可能现在已经在路上，或者是准备要前往。今天晚上是光夏的大事，所以声音纺织机就由我常常来的陈介安来为大家带来两个小时下午雨天的音乐。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刚过世的一位创作人叫 Daniel Johnston 的True Love Will Find You in the End， 就是真爱终究会找到你。这首歌听起来不像是有这个真爱的感觉，也不像有找到的感觉，但 Daniel Johnston 是一个用这样子比较淳朴的民谣的方式来传达他对世界的爱，所以当他在日前不久去世的时候，其实有许多受到他启发的音乐人都纷纷向他致意。Daniel Johnston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音乐人，那他的生平有拍过纪录片，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他从1990年代就开始做音乐了，可以去找他的资料，如果刚刚的声音有吸引你，他叫做 Daniel Johnston。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两个小时，刚刚好，也有点因为老天爷有配合一下，准备了两个小时的英伦摇滚的歌曲。是这样子的，跟90年代有一些关系，今年是2019年，往前算20年，我们现在是因为到了2019年，所以会常常开始想说15年前、20年前、30年前发生的事情。那在我的聆听音乐的生涯的过程当中呢，我最开始听的就是英伦摇滚乐，所以英伦摇滚乐在9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极盛的时期哦。那我们就把时间的这个时光机往前推算到20年前。那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应该非常多乐迷很熟悉的叫 Travis 乐团。这一首歌叫做 Writing to Reach You， 非常适合在雨天播，那也有非常非常少男的一种情怀的感觉。Travis 是来自苏格兰的一个柔和了民谣跟英式摇滚的乐团。那这个版本有点特别，是他们在20年后呢，特别去找回他们当年在英国最大的音乐节 Glastonbury 音乐节特别在现场录的版本，并发行了黑胶唱片。那我们听到的是数位的版本，这首歌叫 Writing to Reach You。 是来自苏格兰的英伦摇滚乐团，叫做 Travis， 这是他们1999年在英国最大的音乐节 Glastonbury 登台的时候的表现。当时他们刚发行了乐团的第二张专辑，叫 The Man Who， 也奠定了这个乐团后来在音乐上面风格的方向。由于这个99年离现在虽然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但因为人总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对我来讲，在青少年的时候听到歌曲总是会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然后会之后不断拿来听。那 Travis 乐团后来又来台湾哦，然后来台湾那一次我就是一个非常朝圣的心情去看这个乐团。那接下来也想播他们另外一首同样是这个 live 现场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雨为什么总是下在我身上。在当时年轻的我听起来是非常特别贴近心情的一首歌，他的歌词里面有讲说雨为什么总是下在我身上，难道是因为我在17岁的时候说了谎。现在不知道他们演这个歌的时候心情怎么样，都已经变成大叔了。不过这首歌也变成他们的定番，也就是演唱会安口曲里面必然会出现的一首歌曲，来自 Travis 乐团1999年的 Glastonbury Live 现场 Why Does It Always Rain On Me。 I can sleep tonight. Everybody's saying everything is alright. Still I can't close my eyes. I'm seeing a tunnel at the end of all these lights. 7 days, where have you gone? I get the strangest feeling you belong. Why does it always rain on me? Is it because I'm mad or I'm 17? Why does it always rain on me? Even when the sun is shining, I can't avoid the lightning. I can't stand myself. I'm being held up by invisible men. Still alive on a shelf when I got my mind on something else. Sunny days. Oh, where have you gone? I get the strangest feeling you belong. Why does it always rain on me? Is it because I'm mad when I was 17? Why does it always rain on me? Even when the sun is shining, I can't avoid the lightning. Oh, where did the blue sky go? Oh, why is it raining so cold? So cold. I can't sleep tonight. Everybody's saying everything is alright. Still I can't close my eyes. I'm seeing a tunnel at the end of all these lights. Some days. Oh, where have you gone? I get the strangest feeling you belong. Why does it always rain on me? Is it because I'm mad when I'm 17? Why does it always rain on me? Even when the sun is shining, I can't avoid the lightning. 来自1999年，Glastonbury 音乐节的现场，苏格兰乐团 Travis， 正式成为了英国最叫好叫座的摇滚乐团之一。刚听的两首歌都是他们蛮具代表性的作品，两首歌都收录在20年前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The Man Who》这张专辑里面。在1999年的时候，还有许多英伦摇滚的歌曲，刚好在2000年的前一年，世纪末的一种感觉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作品。虽然，坦白说，在当时90年代的英伦摇滚乐极盛的时期，好像已经有一点过了。比方说。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有听过绿洲乐团，然后有 Blur， 有 Suede， 在他们黄金的时期，确实不只是英国，也占据了全世界的视野。不过更想说的是，经营一个乐团其实非常不容易。那 尤其是在当年你可能正在势头上的时候，一切都很友善，你的媒体，你的乐迷。接下来要点这首歌呢，就比较有点奇妙了。它是一个在当年有点昙花一现的乐团。我以为他们就是昙花一现，直到前年吧，前年的时候他们又出了一张复出的专辑，很厉害。而且很妙的事情是，他们玩的东西跟当年其实是没有差距太多的，就是旋律非常清晰的大吉他和弦的英伦摇滚乐。这首歌曲来自这个 Shed Seven 乐团，七号小屋乐团，就是他们在1999年的一首歌曲，叫做 Disco Down。 20年后他们依然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歌。七号小屋乐队在1999年的一个作品叫做 Disco Down。 当时他们也是众多这个少年乐团当中非常受到英国媒体瞩目的乐团哦。直到前年刚好说他们发行了新专辑，暌违了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中间有发行一些其他作品，但就没那么让人惊喜。前年的时候他们的演唱会，因为发了新的专辑，他们开了演唱会，在听他们唱当年的歌曲，居然有一种觉得他们现在唱当年的歌比当年状态更好的感觉。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对心情的抒发，但是过了那么多年在唱这个歌，真发现这个歌真是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的乐团 Coldplay 乐团在1999年发他们的第一张 EP， 这首歌叫 See You Soon。 Lost your trust, and you never should have, and you never should have. But don't break your back if you ever see this, but don't answer that. In a bulletproof vest with the windows all closed.I'll be doing my best, I'll see you soon. In a telescope lens, I want all you want's friends. I'll see you soon. So they came for you. Snapping at your heels, they come snapping at your heels. But don't break your back if you ever say this, but don't answer that. In a bulletproof vest with the windows all closed, I'll be doing my best, I'll see you soon.In a telescope lens, and when all you want's friends, I'll see you soon. Lost your trust. No, you lost your trust. No, don't lose your trust. No, you lost your trust. 欢迎回到台北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陈介安。提醒各位这个声音纺织机的好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买，今天晚上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雷光夏女士的演唱会的票的话，你现在可以去 iBoom 买到5点哦。对，如果你忘了这件事，或者你现在觉得啊晚上好想听个光夏的音乐啊，就赶快去 iBoom 按一下票，刚好还有剩。那回到今天的主题，我等一下也是要准备，就是一下节目就是冲过去啊，6点开演哦。那今天在有点下雨的礼拜天下午，刚放了一些有点惆怅的歌曲，接下来就继续放更多惆怅的歌曲。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Coldplay 乐团。Coldplay 乐团不用多说，现在已经是全世界这个数一数二的知名摇滚乐团啊，也来过台湾开过非常厉害的演唱会。不过回到1999年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发行第一张专辑， 刚刚听到的 See You Soon 这首歌是收录在99年发行的 EP 叫做《蓝色的房间》The Blue Room 里面。那所以我觉得也许对很多乐迷来讲，他们包括我自己会非常的珍惜 Coldplay 在比较早期一点的时候比较淳朴的感觉。当然乐团因为生涯有不同的规划或演变，也跟随着时代的脚步， Coldplay 现在已经是一个跟很多方面的音乐人很多方面的领域结合的一个乐团。也是因为这样子，或许他们可以获得这么好的商业成绩。不过就让我们推回20年前1999年的 Coldplay， 这首歌叫做 High Speed， 然而呢它其实也收录在后来发行的第一张专辑 Parachutes 里面，但两个的版本有一些些的不一样。我们来听这首在 EP 版本里面的 High Speed。 来自早年的 Coldplay 乐团的 High Speed 这首歌，跟后来第一张专辑里面收录的有一点点不一样，比较纯真一点的 Coldplay， 我想是大家都非常想念的。这个在新乐迷跟老乐迷之间也常常有这种争论，就是究竟比较喜欢现在还是以前的 Coldplay？ 这个问题在经典的乐团或者是时间走得比较久的乐团好像都会发生这种事。所以你像 Radiohead 也是嘛，对。英伦摇滚确实在后来也做了非常大的改变，可以说是1999年到2000年这之间 JP 新生代的乐团，我们现在会讲已经是经典的乐团，或者有一些当年真的很棒后来比较可惜没有发展下去的乐团，他们为英伦摇滚建构了一个最后的荣光吧。对，那所以90年代整个就在这些歌里面划下一个句点，对当时十五六岁的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当然当时不可能就有机会听到这么多的音乐，很多时候是只听过这个团，听过这个团的名字，或听过这个歌，听过这个专辑的名字，但其实并没有实际的机会去接触。一直到后来可能比较有一些钱，然后比较有一些机会可以容易找到这些音乐的时代里面，再去找这些歌来听，我觉得那个感受也是蛮特别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英伦摇滚会比较稍微激情一点点。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Sway 的这个乐团吗？鸡皮乐团。Sway 其实来台湾好多次，两次、三次吧。对。一直到前年我记得还有一次来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也就是今天晚上光霄要开演唱会的地方，举行了一次他们新专辑的巡回演出，台北站。1999年的GP合唱团已经经历了蛮多大风大浪，换了原本的吉他手，在音乐风格上面有一点想要挑战新的东西，所以在99年他们推出了一张比较具有电子风格的摇滚专辑，然而最大的焦点依旧是主唱魅惑的嗓音，还有整个乐团建构起来那种属于英式乐团的庞然的感受。在这里我们要听他们99年的歌曲是 She's in Fashion， 可以听到这个乐团所有的特点其实都还在，但是确实跟更早一点的作品比起来比较时髦了一点，比较电了一点。我们来听1999年的 Suede She's in Fashion。 乐团经典的英伦摇滚乐团，他们也带有着华丽摇滚的特色。在1999年的时候所推出的这张专辑，叫 Head Music， Head Music 里面，所谓大量的采用了电子合成器的声音，想要为乐团带来新的创作方向跟新的受瞩目的焦点。是 Sway 的乐团一直到前这几年都开始又活跃了起来，做的东西也许不像早年二十几年前那样子的为人所熟知，就是有很多很棒的畅销单曲或者一听你就会上瘾的歌，但作为一个对艺术特别追求的乐团，所谓的还是相当的有存在感。我就想起这个昨天在朋友开的店里面仔细的检查了这些音档的过程里面，我好像也好一段时间没有这么仔细的再听一些这么久的歌了。就是有时候想到会播个一两首，但是一整票下来那个年份后面都是1999，还蛮有趣的，还蛮特别的。或许对于比较年轻的乐迷来说，1999年是你们刚出生不久，甚至你还没有出生也不一定。所以如果把他们当作完全的新歌来看待，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这些歌并没有退流行。坦白讲，我觉得从刚刚播过来这一路，如果现在有乐团愿意做这样子风格的歌曲，也许会非常受到欢迎，也不一定。好，那刚刚听了 Sway 的 She's in Fashion 之后呢，我想要再跟各位分享的另外一首 Sway 的歌是这个他们在这张专辑里面另外一首歌，叫做 Can't Get Enough。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1999年来自英国 Sway 乐团的歌曲。 top of me and give me some of that bad stuff. I feel real now, talking that sugar and shaking that stuff. 是思维乐团1999年的作品 Can't Get Enough。 对很多人来说，这样子的经验跟回忆，也许并不会常出现，因为虽然我们活在一个音乐相当取得方便的时代，但是究竟陪着自己成长那些歌到哪里去，这件事情我还是蛮常想到的。所以今天特别准备了这个20年份的作品呢，20年以前的有点复古特辑的感觉，就很可怕。不知不觉，我现在已经觉得啊，原来这是复古了。对，因为刚说了，就是15、16、17岁的时候，没办法一次听完这么多歌，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钱买 CD 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抓盗版又很容易电脑坏掉。所以就都还好，就没有很多机会，就只能挑着听挑着买那样。那现在很多时候可以随时随地的回溯当时的想要听的歌曲，有好有坏吧。就是好的地方就是太方便，就是很方便，但坏的地方也太方便，然后对歌的情感没有那么珍惜。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晚上是本节目的正宗的主持人雷光夏小姐的演唱会。如果你还想去看演唱会的话，现在买票还是 OK 的，只要去 7-Eleven 就好了。好，那在进广告之前呢，我们再来听一首也是当年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一个当年的新团，团名非常有趣，叫做同志老爹 Gay Dad。好，这首歌是 Two Earths With Love。 第二个小时的声音纺织机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陈介安。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雷光夏小姐呢跟 Big Sound 当年合作的电影原声带里面的她的改变这首歌。提醒大家，如果要去看今天雷光夏的 TICC 演唱会的话，差不多时候是可以出门了，因为这个演唱会时间比较早一点，大部分人可能会挤成7点、7点半，没有六点就开始了，赶快去吃东西吧，吃东西然后上路。好，他的改变这首歌里面讲的歌词呢，是我想要在今天放这首歌的原因，就是他跟我想要放的其他歌曲蛮接近的。就是我会把那个一些我很喜欢的旧的摇滚乐啊，或者是旧的乐团的歌曲，说旧其实他们也都还在，这都变大叔了，就是像上个小时我们放的那些歌，还有这小时要放的歌曲，会把他们设成什么闹铃啊，就起床的时候会听到那种可能自己20岁的时候在听摇滚乐，然后就是随着歌曲都没有变，有时候会想说是不是自己听这些歌词的过程，生活跟人生的改变好像也特别的无常，就因为歌都没有变嘛，所以你只能说自己变了。好，这是一个没有结论的题目，就是把这个心情想要抒发给大家，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太哲学。今天下雨已经够对。好，第二个小时要放的第一首歌，我们刚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一个当时99年窜出的新团，叫做 Gay Dad， 就是 Gay 就是同志的那个 Gay Dad， 就是老爸，同志老爸 Gay Dad。 这个团后来真的就不见了，所以就让人特别珍惜他还很意气风发的时候，因为他后来也没有任何机会，就是让我们听到他意气风发的时候。那这个团体其实也算是集了当时英国摇滚乐的大成哦。 它有一些迷幻摇滚的东西，然后有当年那个旋律的感觉，就是 Britpop 英伦摇滚在90年代旋律的感觉。但其实仔细听它的音乐结构跟编曲来讲的话，还有乐器的弹奏方式，他们是蛮有一个老灵魂的乐团，所以可能也就在这个年代里面不太会有人提起他们了，因为真的太昙花一现了。所以我蛮想要借这个机会，就是跟大家再听一次他们的歌曲。刚刚放的歌是 Two Earth With Love， 是他们的算是成名作吗？对之类的。那这首歌是他们另外一首单曲，叫做 Old Jim， 就是 Old Jim， 是非常非常简单，直译就是这样，非常简单的一首爽朗的英式摇滚歌曲，我们来听一下。 Nobody made you do what you done. Nobody told you what you'd become. If you believe that you get what you gave, don't turn around, just give it away. 来自1999年的英国摇滚乐，这个乐团叫做 Gay Dad， 同志老爹。今天的节目放了两首他们的歌，我想我应该是全世界最想念他们的 DJ 之一了吧。对，好，接下来就要带来其他1999年的歌曲。其实99年虽然不如97年那样子，就是有非常多经典专辑，但是反而是有一些新团就这样跑出来，我觉得蛮惊喜的。那接下来放这首歌呢，是来自另外一个英国乐团，他们叫做超级幼苗，我记得台湾那个时候翻成是超级幼苗乐团，英文叫 Supergrass， 就是对，反正超级幼苗没什么不对了。就是但不知道哪里怪怪的。99年的时候，这支乐队发行了一个蛮有趣的作品。他们以前比较像是有点朋克少年的感觉，做的歌蛮直接的。那99年这张作品，他们有一点加入了空间感的想法， 他们歌曲听起来好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嗯，比较更为贴近迷幻摇滚的感受，但是又不是那种那么老的迷幻摇滚，很有趣。那我非常喜欢这个乐团，但是我更喜欢这个乐团他们后来呢自己成员陆陆续续出来，在这个乐团没有活动之后做的作品，有机会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去找来听，或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他这支乐团叫做 Supergrass， 好，在1999年的作品，这首歌正如其名的那个感觉，叫做 Moving。 来自 Supergrass 乐团的 Moving 这首歌，1999年的作品。1999年的时候，Supergrass 这一张专辑呢，也可以说是大大的改变他们过去既有的音乐方向。其实回头看1990年代的英国摇滚，很多人会觉得那是一种复古复兴，结合了80年代的电子舞曲跟摇滚乐的融合，然后再结合了甚至更早一点，可能到 Beatles 那个年代的吉他的和弦的弹法，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种复古的感觉。但其实摇滚乐本来就是一个不断的复古再加东西，复古再加东西，所以像刚听到这首歌里面可能有旧的迷幻摇滚的弹奏方式，但是在声响的声音的处理上面，它可能是非常在当时是非常新的一个制作的方向跟编曲的方向。所以这整件事情就变得很有趣，不管你是听美国摇滚乐或英国摇滚乐，只要听某一个年代里面特别有感觉的，那一定有理由在的。或许从那个东西辐射出去，就有越来越多东西其实是自己其实会有可能喜欢的。当时我就是这样听音乐一路到现在，觉得蛮庆幸的这样。接下来要听的另外一首歌呢，是一个比较有流行质地的乐团。这边的流行可能就是也符合当时的英国摇滚要成名要红的几个关键。那只是他没那么的乐团，他很多的东西是用 keyboard 去，就是键盘或合成器做的这样子。英伦摇滚在当时就是你的旋律要有印象，要好，歌是要好的，然后可能带有一些民谣质地，但是吉他跟鼓是非常有力道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来自1999年，叫做发亮种子。我记得是叫发亮种子还是闪亮种子，就是中文的那个侧标 CD 上面。它其实叫 Lightning Seeds， 英文叫 Lightning Seeds。它最有名的一首歌其实是替英格兰足球代表队写的一首歌，叫 The Football is Coming Home。还是叫 Three Lions， 我不太确定那个歌名，但反正就是在前年因为世界杯的关系，去年因为世界杯英格兰踢得很好的关系，这首歌居然隔了二十几年之后又登上排行榜第一名。所以歌只要做得 OK， 就是在各个年代可能会激起相同的社会的群体的意识跟记忆。那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 Lightning Seeds 99年的作品。这首歌在他的歌里面也算是比较硬一点点的歌曲，叫做《生命太短了》，Life is too short。好，我们来听听看。 来自 The Lightning Seeds， 闪亮的种子乐团，它其实主要的是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就是主唱跟这个负责键盘的部分，所以听起来会比较pop 一点。很多年之后，我再听一次这样的歌曲，就觉得怎么跟 Coldplay 后来做的一些电子舞曲，基本上听起来有点像，虽然。Coldplay 电子舞曲可能是更为繁复的，更为浩大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都是来自99年的摇滚乐，英国摇滚乐。那我觉得现在听摇滚乐或做摇滚乐，在台湾吧，不算是特别的显学。那以前可能大家觉得玩团是一件酷的事，但现在可能大家觉得唱饶舌比较酷，或者是甚至是你做电子音乐都酷了一些。但我还是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生长背景吧，当我听到鼓、贝斯、吉他，然后做出很棒的、很有旋律感的东西的时候，我心情还是会蛮激动的。对，那我觉得这是今天我想要把这些歌带给大家的原因。然后待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呢，我想要再把时间往前拨在前面一点点，因为其实刚好有很多专辑跟歌曲是英伦摇滚25周年的很棒的经典歌曲跟乐团，所以等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的时候可能会听到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名字，也就是1994年到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已经过了25年了。25年之间这些歌如今听起来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回到声音纺织机台北爱乐电台节目。欢迎回到台北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节目。今天来帮光夏代班，他等一下在台北国艺暨会议中心有一个非常棒的演出要进行，相信很多广播节目的听友们应该也都有要去看这场演出吧。对，我等一下也会过去。是一个很难得的光夏会办这么大演出，大家平常听他的节目都知道，其实他就是一个比较低调一点的人，但真的非常开心可以有机会看到他做大的舞台的演出。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来代班声音纺织机的节目，带给大家比较跟可能平常听爱乐电台或听光夏节目比较不一样的东西。今天的主题是英国摇滚乐。那我刚在广告前有说了，就是我要再把时间往前一点点，因为刚好绿洲乐团，我相信有经历过90年代或者是喜欢摇滚乐的朋友应该多多少少会对这名字有点印象，就是 Oasis 乐团，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Definitely Maybe，今年已经发行了25周年了，所以也推出相关的纪念版本，包括黑胶，然后专辑，各种的纪念这25年的时间，或者说让我们回去看到25年前他是如何平地一声雷变成 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先从英国成为霸主，然后渐渐的走到了全世界。Oasis 在摇滚音乐的历史上面注定是会留下一笔。那尤其是他们第一张专辑，更是记录了他们最狂躁的时候。当时听说录音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他们很吵的状态。但是绿洲乐团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不管歌曲再怎么吵，他们的旋律就还是很棒。这一点可能得要归功于主唱非常有渲染力的嗓音，还有吉他手的谱曲，让这个乐团在各个方面都变得非常有魅力，非常的摇滚乐，但是又非常的具有旋律性。那在听他们25周年的这张专辑之前，我想要先播另外一首他们在专辑发行之前，在94年的一张 EP， EP 里面有收录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非常民谣感的一首歌，我觉得是，这是 Oasis 的另外一个面向，我觉得也非常重要。这首歌叫做带我走， Take Me Away， 我们来听听看。 Just when it falls apart and when it's time to start, will you sit down here for another day? And when it's time to be all the things that we are wishing away for another day. Cause me and my soul, we know where we're going. We're going where the grass is green, the air is clean, and the good times are growing. So take me away just for today, cause I'm sat here on my own. I'd like to be under the sea, but I probably need a phone. When it falls apart, just when it's time to start, will you sit down here for another day? Me and my soul, we know where we're going. We're going where the grass is green, the air is clean, and the good times are growing. So take me away just for today, cause I'm sat here on my own. I'd like to be under the sea, but I probably need a phone. I could be you if I wanted to, but I'd never got the time. You're gonna need a light. 来自 Oasis 英伦摇滚巨星与大团，1994年还作为一个算是刚出道的小伙子乐团，的这个第一，可以说他们第一张 EP 吧，对 ，Supersonic， 这是后来他们的这个同名歌曲有收在专辑里面，然后非常也是非常大获好评。其实 Supersonic 是 Oasis 第一首真的比较被大家知道，当时的大家知道的，就是媒体或乐迷知道的歌。那在 Supersonic 收到专辑之前，他先有一张 EP， 里面有四首歌，然后刚听到的是民谣到爆炸的一个 Oasis 的呈现，叫 Take Me Away。 我特别就是想要保留，就是其实他最后的一分多钟都是在做吉他的对话，就是空心吉他跟一点点电吉他，有点不插电的感觉，这样子的歌曲。说到这个的话，还是得称赞，就是 Oasis 在写歌方面真的是很棒。从刚刚那样歌就可以听出来，他们其实是非常有写歌能力的，旋律性非常注重的一个团。那当然还是我们得不免俗的听一下他们第一张专辑1994年的 Definitely Maybe 里面的歌曲。那如今这张专辑问世已经25周年了。那不管你是在这25年之中的什么时候加入了听摇滚乐，或听英国摇滚乐，或听 Oasis 的阶段，也许是去年，也许是今天你第一次听到，我觉得这些歌都还蛮值得留下来，而且蛮值得我们继续去找寻它在时间里面的更多意义。它一定会走到30年、40年，因为作品会留下来。我觉得作品会留下来这个概念其实很简单，但也蛮感人的。所以我们要来听的是这个英摇名曲 Live Forever， 收录在 Oasis 的第一张专辑里面。 Maybe I don't really wanna know how you got engrossed, 'cause I just wanna fly. Lately, did you ever feel the pain in the morning rain as it soaks you to the bone? Maybe I just wanna fly, wanna live but don't wanna die. Maybe I just wanna breathe.Now, 来自 Oasis 25年前的第一张专辑 Definitely Maybe 里面的世界名曲 Live Forever。 Live Forever 就是言简意赅，就是就是万岁嘛，就是永远的活着。对，那确实在这样的音乐里面有听见怎么样，无论在什么时候听，我都会听见那种畅快淋漓的特质，就是好像那一群年轻人在留在那个时空里面，永远等着要喷发，然后告诉全世界，就是他们做的摇滚乐是最厉害的那种感觉。嗯，非常，还是非常珍惜跟钦佩那样子的感受。尤其是作为一个摇滚乐的听众来讲，有些东西好像就像光下在节目的 jingle 就是片头里面，就有些东西一直在那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那有些东西值得一再被发现，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自己的不一样。有一阵子我不太听 Oasis 或者是英国摇滚，因为我想要去探寻别的领域，但是怎么样都是会走回来自己最初的那条路，怎么样启发自己那个过程，我觉得是可以直接的去面对，而不需要觉得这个只是我的过去。就是这是这些歌教给我最大的事情。对，那既然都播了 Oasis， 就不可免俗的要播一下 Blur。我们要播的是 Blur 也在25年前1994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是 Park Life。 他们的走向跟 Oasis 在英伦摇滚的脉络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也不一样，歌词也不一样，甚至团员的造型长相都不一样，那可是却同样带来了那个时代最棒的影响力。那我们要来听的是 Park Life 里面一首我很喜欢的比较绵长比较优雅的温柔的一首歌，虽然是在讲非常残酷的事情，但有一种美好的末日感。 Blur 乐团的 Till the End。 是 Blur 乐团1994年收录在他们经典专辑 Park Live 里面的 To the End、就是直到尽头 到尽头去。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刚歌在播放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生在后面，嗯，会飘几句法文进来，那个东西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没有听出来，还以为是一个就是喃喃自语还是什么，但确实听起来有点像。其实那两句法文就是在讲在充满着阳光，然后另外一句是就是跟英文就是 to the end 是一样，就是到了尽头 的感觉这样子。就是那两句法文女生在默念的是那两个意思。那这首歌算是当年 Park Life 里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没有那么的俏皮，没有那么流行，但是歌词写得非常的优美。嗯，它跟 Oasis 要征服世界的感觉不一样， Blur 好像是总是很你想要最想要交的那种朋友，就是看起来帅帅皮皮的，然后但是讲话很有内容。对，那 Oasis 比较像是那种你看了就知道他很厉害，所以你可能离他远一点好了。这两个状况，那这两个乐团彼此之间的故事也很多啦。在90年代的时候是被英国媒体誉为就是两个可以 PK 的乐团。 这一段故事我想很多英伦摇滚乐迷都知道，那今天有机会放到他们两个歌，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因为真的就是碰到了25年了。是啊，我都没有想到是这么快25啊，就像很多事情就是，对，刚刚里面 To the End 的那首歌很默默的行进的这个方式呢，是其实是Blur的一个很厉害的武器，除了他们会做很棒的流行歌曲之外，嗯，那我非常喜欢那个歌词，就是你和我都已经一起破碎跟崩坏了，在爱里面我们都破碎跟崩坏了，但好，我们好像真的就是终于走到了尽头，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悲惨或很一般的情绪，可是透过主唱的声音唱出来，还有那个吉他声的引导，我觉得整个就非常的诡谲跟神秘，然后非常具有美感。那今天呢，在这个声音纺织机的代班工作也即将告一段落，我等一下就要马上坐飞机啊，不是坐车去看光夏今天晚上的演唱会，也希望各位在这个连假最后一天能够心情不要太坏。那我们等一下光夏演唱会的现场见。最后一首歌要带来的是上一个小时有播过的 Sway 的乐团，他们的经典专辑 Dogman Star 也是刚刚好遇到了这个周年，也是所以他们在20周年的时候就推了一个版本，那是收录他们从头唱到尾，就是把当年那张 Dogman Star 就是94年的专辑从头唱到尾，从第一首歌就一模一样在现场唱一次。我们要听的是这个现场版本里面的 New Generation 这首歌，然后也谢谢今天大家的聆听，如果任何对歌曲的想法也欢迎到声音纺织机的 Facebook 专页上面告诉我你们的感受。我是陈继安，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首歌要放的是 Suede 的 New Generation。Finish.